任小素都开口让他们回来了，这群学生哪敢不回啊？学生们都曾经回家跟家长控诉过任小素的罪行，然而家长们的反应都很一致。 老师多跟你教点东西那是好的，你应该感激而不是抱怨，你知道吗？千万不要抱怨啊，尤其是千万不要跟你们那个代课老师抱怨。 学生们很不理解，以前家长都还挺向着自己的，这次竟然一边倒的站在了任小素这一边，而且家长们的语气怎么怪怪的。学生们觉得家长语气有点不对，就继续追问。李有钱的老爹李发财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 不要再问了，闺女儿，你就安心学习，别去找你们那个任小素老师麻烦，知道吗？爹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结实姑娘李有钱当时就吓到了，这他妈怎么白发人送黑发人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学生们在任小素面前都异常的老实。任小素刚说完，学生们就像被吓到了一样，赶紧坐回到座位上。这一讲就讲到天黑了，眼瞅着天色越来越黑，学生们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越讲越起劲。终于李有倩还是忍不住了，她弱弱地说道， 老师，天都要黑了，我们再不回家就不安全了。 之前学生们这么说的时候，任小素就下课了，所以当李有钱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所有学生都期盼地看着任小素。 没事，你们不会有事的。 当天任小素直直讲到了晚上八点钟才终于下课，此时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下课的时候，任小素一个感谢币都没有收到，但是他并不介意。所谓寓意先扬，没有压迫哪里来的感谢啊，是不是？ 走吧，老师送你们回家。 然而学生们面面相觑，他们忽然意识到，这位代课老师任小素好像掌握了什么不得了的技能。以前任小素必须天黑之前放学生们回家，因为再晚的话学生们就不安全了。可是现在呢，任小素觉得自己浪费一点时间没什么，但学生一定要学习到有用的知识，一定要明白这社会的残酷。寻常人带着一大群孩子可能还有点不安全，但如今在集镇上身体素质几乎达到正常成年人两倍的任小素根本就可以无视安全这个问题，但凡是没有枪的人都不在任小素的忌惮范围之内。任小素按照远近顺序把学生们一个个亲自交付到学生家长手中，有些邻居看到任小素不仅不辞辛苦教学生知识，还为了学生的安全亲自送学生回家，这真是个好老师啊。家长们也不知道任小素为了什么，他们只当任小素真那么好心，所以光这一波送学生回家，任小素收到家长的感谢就有六个。任小素心说，自己之前还是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啊，辛辛苦苦看病就诊才得到12枚感谢币，这换个思维换个做事的方法，感谢币立马变成了50枚，代价也就是颜六元一晚上没和他说话而已嘛。说实话，白天上课的时间总共也就是5个小时左右而已，在任小素代课之前，学生们怎么都没想到原来生存课这一节课就能上满5个小时。第二天任小素迫不及待的就去学堂了，不过学堂先生张景林倒是先忍不住了，他把任小素拉到一边说道， 你以后不能再这么晚放学了，学习也要注意劳逸结合和循序渐进啊，就算你想把知识全部灌输给他们也得慢慢来啊。 任小素虚心接受了张景林的建议， 先生放心，今天绝对不会再拖堂了。 颜六元在旁边听着两人的交谈就一脸冷漠，他当然知道任小素今天不会拖堂，昨天任小素把课室拉满不就是为了今天收割一波感谢吗？颜六元简直太了解任小素的尿性了。果不出颜六元所料，下午壁垒里的4点钟声刚刚敲响的那一刻，任小素就和蔼地笑道， 大家想下课吗？ 教室里鸦雀无声，谁也不知道任小素问这个干嘛，说想吧那不是证明任小素讲的不行吗，说不想吧他们怕任小素真的就成全他们不想下课的想法了，所以 干脆闭嘴。 学习也要劳逸结合，昨天给大家灌输了那么多知识，所以今天就不再拖堂了。一方面是让大家消化一下学到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让大家今天能放松的去玩一玩。 学生们一听这个，差点感动的都哭了。 下课， 起立。 谢谢老师。 来自李有钱的感谢，加一。来自王大龙的感谢，加一。来自 与前天如出一辙，除了颜六言以外，任小素再次收获了23枚感谢币。他的感谢币竟然在3天之内几乎拉满，73枚了，距离解锁武器的日子近在咫尺。可就在此时，任小素竟透过敞开的教室门看到外面的王富贵正一路小跑进了学堂。 王富贵，你来干嘛？ 任小素好奇道。他下意识地在想，是不是小玉姐一个人在诊所出什么事情了。想到这里，任小素便准备带着颜六元赶紧回家。 你准备一下吧，那支乐队又要从壁垒里出来了。刚才有人给我带来了罗老板的手信，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罗老板竟然同意你给他们做向导。 任小素愣住了，他第一反应不是小玉姐出事就好，但接下来心里便是一紧，因为他意识到这支乐队一定有更加隐晦且重要的目的，不然对方怎么可能说服罗老板放人？ 是因为他们给予了罗老板足够的利益置换，还是说乐队本身前往静山的计划背后就有那位罗老板的身影？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任小素可能真的要走这一趟了。任小素转身就朝学堂后院走去。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学堂张先生商量点事情，让颜六元和小玉姐先寄宿到学堂，起码寄宿到我回来之前。 只有这样，任小素才能没有后顾之忧。不过这群人如果觉得到了荒野上任小素还会任他们宰割，那就大错特错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张先生，希望能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能允许六元和小玉姐住到学堂来。 已经确定必须得去了吗？ 恐怕没有办法再拒绝他们。你也看到张宝根的结局了，你我如今生杀大权就掌握在壁垒里这群人的手中，我如果主动去了，遇到危险也能及时避免，或者哪怕牺牲别人也可以保全我自己。但如果我留在这里拒绝他们，恐怕他们会动用卑鄙的方法来招呼我们。 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恐怕没有。不过张先生放心，可能他们都死绝了，我也未必会有事。 事实上，任小素起初只是不想趟浑水而已，如今有他的身体素质，再凭借过往在荒野上生存的经验来看，任小素并不担心自己会回不来，而且对方给的回报条件并不能让他满意。若是他、颜六元、小玉姐他们三个都拥有进入避难壁垒的名额还差不多，不然毫无意义。他是很想进入避难壁垒，但他不能丢下颜六元、小玉姐一个人进去。任小素没告诉颜六元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拥有能力后，某个夜晚辗转反侧的时候，他也渴望过外面更大的世界。这个集镇太小了，小到站在高处便可一眼望到头，小到他在集镇东边都能听到西边某个寡妇骂小流氓的声音。他也曾想出去看看，任小素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其实是如果他离开了，小玉姐和颜六元的安全怎么办。如果张景林不答应小玉姐和颜六元寄宿，那任小素说什么都不能跟着乐队走了。 唉，看来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让你小玉姐和六元晚上就住过来吧，我给他们俩收拾屋子。 张景林点点头。在荒野上，张景林觉得整个集镇上的人都没有任小素更加有经验，所以他这个学堂先生见对方有着自己的底气，也就不说什么了。 先生，我这里有最近攒的5000块钱，你收下，只当是小玉姐和颜六元的寄宿费。 拿回去吧。我是学堂的先生，只收学费。 先生，你别推辞了，拿去买点烟抽也好啊。 那我收1000吧，只当是房租。 任小素没再纠结，当即给张景林点出1000来。他平时确实抠门，可他向来不会在大事上磨磨唧唧，该给颜六元花的钱，任小素从来都不会犹豫。剩下的4000多，任小素打算直接交给小玉姐。这钱不能交给颜六元，万一小玉姐对这钱起了什么心思，大不了拿着钱一走了之，却不会对颜六元起歹意。可如果钱在颜六元身上，那颜六元的安全问题就会受到威胁。这时候任小素对小玉姐仍旧留有一丝防备，这种想法可能是错的，有点对不起小玉姐，但这一定是最不容易留下什么遗憾和痛苦的选择了。说实话，任小素仍旧觉得他们与小玉姐的相处时间太短了，倒不是说她现在怀疑小玉姐有什么目的，只是她在这废土上艰难挣扎活了这么久，每一天的命都是她亲手争来的，每一步似乎都要把地面走出血迹来。这样的人生，怎么可能轻易把命运单单交付给才认识没多少天的人呢？任小素带着颜六元回诊所收拾东西，他没想到刚刚获得的新家就要重新闲置下来。王富贵在旁边说道： 哎呀，你放心，这院子我会给你看好，绝对不会让其他人住进去。 行，那先谢谢了。 其实你也不用非让他们住到学堂里去啊，有我在呢，你怕啥？ 我不就是连你也防着吗？ 任小素无情拒绝了王富贵的提议，这集镇上只有学堂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王富贵也不生气，他知道任小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任小素连他一起防备，那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小玉姐和颜六元全程都没有说话，只是闷着头收拾东西。直到所有东西都收拾好，颜六元才低声问道： 不能不去吗？ 我会回来的，那条路只要走对了并不危险，如果真要有危险，我会撇下他们跑回来的。 任小素没有回答颜六元的问题，而是直接把钱都塞给了小玉姐。 反正我去荒野上也没地方花钱，这些钱你拿好。 嗯，你多带点干粮，荒野上啊，全靠运气找食物，太辛苦了。 不用，如果不考虑口感和承受能力，只要过了前面的几十公里，食物还是很好找的。 不过小玉姐这句话提醒了任小素，她既然可以随时将药瓶收回自己脑海宫殿里，那其他东西可不可以呢？既然药瓶都是有质量的现实存在物体，那就说明宫殿也是一处奇特的空间呢。要真是这样，任小素都想把集镇上的井给偷偷带走，毕竟外面的水源确实喝起来让人不太放心嘛。所谓背井离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想到这里，任小素偷偷尝试着把手边的一块窝头给收纳进入宫殿，结果下一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窝头没有动，宫殿发出声响。 未取得收纳权限。 任小素愣了一下，原来真的可以往宫殿里收纳东西，只是他现在还没这个资格。他在脑海中问道： 靠什么才能获得收纳权限？ 无权限回答。 宫殿沉寂下去，并没有回答任小素的问题。任小素忽然感觉这宫殿好像并没有自己的意识，只是依据某种逻辑在给任小素发布着特定的任务，它的作用似乎仅仅是要引导任小素的行为方向。任小素把小玉姐和颜六元安置在学堂，便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小玉姐和颜六元站在学堂门口，看着任小素夜色中离去的背影。 小玉姐，其实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把钱全都给你，对吗？ 嗯。 那你会怪他吗？ 不会。 任小素走到很远的地方，才终于回头看向学堂方向。此时天穹之上，星河辽阔，星辰如海。他转身坚定地朝诊所走去， 迎接将要到达的客人。很多时候，人们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才会明白，也许某个时间段里，仅仅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但那可能就是命运巨变的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然后做了决定，便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个未知的前程了。只是当时，自己还以为那不过只是生命中很普通的一天。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在诊所的后院里闭目养神，等待着那支乐队的到来。不过直到清晨，他才听到毕娜毕蕾闸门缓缓抬起时嘎吱嘎吱的响声。可惜了院子里刚种下的菜呀，那些大葱，那些蒜苗，那些青菜，该来的终究会来到。任小素睁开眼睛，走向前面接诊的屋子，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咚咚咚，三声敲门声。 请进，门没关。 任小素说道，他头也没抬，好像在写病历似的。门开了，外面清晨的阳光瞬间照射在任小素的脸上。任小素抬头看去，赫然看到一个精心打扮过的女孩站在门口，穿着任小素从没在集镇上见过的衣服。任小素之前趴在窗户上看到过对方，这女孩就是避难避雷里有名的那位歌手洛心雨了。花里胡哨的，任小素心里念叨一句，便把目光投向洛心雨的身后，那里站着乐队的工作人员，还有避难避雷的私人部队。这次私人部队竟然派出了12人，竟比上次的人还要多一些。不过任小素最关注的还是那个鸭舌帽姑娘，那个完美枪械技能拥有者。这姑娘仍旧戴着鸭舌帽，并且把帽檐压得很低，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运动服。她似乎察觉到任小素的目光竟停留在自己身上，于是微微把脸抬起来。任小素看到对方精致的下巴，却始终看不到对方笼罩在鸭舌帽阴影里的眼睛。而在这群人的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学堂的学生。其实乐队的人也有点疑惑，这些孩子怎么就突然聚过来了？李发财的结实闺女小声在后面问鸭舌帽姑娘： 你们这是要把任小素带走吗？ 没人回答李有钱，似乎鸭舌帽姑娘不太喜欢说话。可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听见脑海中宫殿说道： 任务，拒绝同行前往进山。 任小素愣了一下，怎么连宫殿都冒出来掺和这事儿了？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这宫殿应该是为了自己好吧？可为什么宫殿不想让自己去进山呢？那里到底有什么？明明任小素自己也曾经到过进山，那里肯定是要比集镇上危险一点，但也不至于危险到需要宫殿出来提醒自己吧？难道出了什么变化？想到这里，任小素心生退意。他是想出去看看，可他是想出去看看外面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去看看那个世界到底有多危险。洛心雨在任小素对面坐下来，他微笑道： 你就是任小素吧？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这脑子病的有这么严重吗？这时，私人部队的一名军官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看着任小素笑道： 别装了，咱俩打过交道。 任小素一抬头看到来人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这货可不就是搜查过自己两次的王从阳吗？这下就装不成了。而且任小素心里很清楚，这趟他不去可能都得去了。他原本坐着的身体朝背后靠椅的靠背上躺去，整个人身形突然懒散了起来。 我不去。 任务完成，奖励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可学习他人能力。 任小素眼睛一亮，任务完成了。果然，这宫殿判断任务完成与否的标准不是既定事实，而是只要任小素的态度。这一刻，任小素内心忽然升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不去怎么可？ 我去。 啊？ 不过让任小素大失所望的是，这次宫殿并没有再发布新的任务了。想想也是啊，之前赠与麻雀什么的任务也都是只有一次机会，怎么可能让任小素一直这样刷任务呢？ 你愿意去那是最好的，罗老板的手信想必已经有人给你转达，若是不去，这集镇上也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了。 我可以去，但是我还有几个条件。 洛心雨笑吟吟地看着任小素，他觉得现在沟通起来顺畅多了。 你说。 我要30000块酬劳。 不行，10000块。 可以，那我要加10袋盐、10条烟、100公斤的米，还有…… 打住，别说了，我给你30000块。 行，我还有条件。 你不能一次说完吗？ 刚才是你打断我的，我可以去，但王从阳不能去。 这个王从阳，摆明了是那个死掉的工厂管理者王东阳的亲戚，本来就以公谋私来查了自己2次，这要一起出发，路上还指不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所以任小素不能眼看着自己身边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哎，等等，这王从阳不会是因为私自搜查自己2次惹到了罗老板，所以被发配出来的吧？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寻常4人部队谁愿意去荒野啊？是避难避雷里的好日子过腻了吗？所以这王从阳被发配，心中肯定又加大了对自己的不满吧，那就更不能让他一起去了。有人说过，这废土之上最需要担心的是日益健壮的野兽，但任小素不认同。野兽他遇到过一些，也杀过一些，但在这废土之上最需要担心的从来都不是野兽，而是人。洛心雨转头看了王从阳一眼，他没想到这俩人竟然还有过节。这时洛心雨回头竟是看向那个鸭舌帽姑娘，只见鸭舌帽姑娘隐晦地点点头。 可以，王从阳你回去吧。 王从阳看向任小素， 其实你也不想去对吗？ 有点意思。 说完王从阳便转身离开了。 我其实还有个条件。 可是洛心雨已经起身，他的笑脸已经变成了冷漠。 少年，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 任小素心想，这避难避雷里的人怎么这么喜怒无常呢？刚才还笑盈盈的，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队伍暂时还不能出发，因为要等待避难避雷里重新换来新的4人部队军官。一个军官哪怕再小，说换就换，也足以看出洛心雨在避难避雷里面的影响力了。只是刚才洛心雨暗自看的鸭舌帽姑娘的那一眼，也落在了任小素的眼里。这鸭舌帽姑娘到底是什么人？ 大家以后都是队友了，我还不知道大家都叫什么呢。 我们跟刘明可不是队友，你只是个带路的而已，不要太自来熟了。 任小素仔细地打量着这位乐队工作人员，心里认真地考虑着路上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把他给弄死什么的。集镇上的流民，避难避雷里的居住者，双方在一起有着明显的对比。相对于避难避雷里那些人的白净与文雅来说，集镇上流民的脏与野蛮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其中还有更加本质的区别，那就是面对生活的态度。任小素是怎么一路活过来的？而这些人又是如何在避难避雷里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会带给一个人的一切，思维、性格等等。此时，一名军官从避难避雷里走了出来，这名军官直奔诊所。 当他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开口说道： 怪秦司少尉许玄楚。 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互相自我介绍起来。不过任小素没记住别人的，他就一直盯着之前那个嘲讽了自己的乐队工作人员。只听这个工作人员自我介绍道： 我是洛心雨小姐的经纪人，我叫刘布。 任小素在心里给刘布这个名字记到了小本本上。忽然间，那个鸭舌帽姑娘说道： 杨小锦，木槿花的锦。 任小素愣了一下，原来这姑娘叫杨小锦。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就觉得这名字很好听。不得不说，集镇的流民与壁垒里这些人的区别还有名字。你看看人壁垒里的名字：许贤楚、刘布、洛新宇、王从阳、杨小锦。再看看集镇上流民的名字：王富贵、王大龙、李发财、李有钱。这集镇上的名字一听就很草率。不过任小素现在倒是清楚了这队伍里是如何分工的。刘布作为洛新宇的经纪人，是整个乐队的实际事务管理者，例如生活物资等等都归他管理。这次出来了五辆越野车和一辆皮卡，后备箱里都装满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许贤楚则是负责车队的管理和整体的安全工作。原本任小素以为杨小锦也会负责什么，但从头听到尾，他忽然发现这杨小锦就像是游离在队伍之外的人一样，什么都不用管。按照洛新宇对许贤楚的介绍，这杨小锦是他的朋友，其实这次是跟着一起去112号壁垒玩的。任小素当时就想，我信你个鬼。介绍完了以后，大家陆续分好了车辆上车。这次行程总共19个人，加上任小素是20个，所以五辆越野车每辆坐4个人应该是刚刚好的。结果就在任小素准备上车的时候，那刘布忽然说道： 你身上那么脏，就不要坐车上了，去坐皮卡的车斗里。 任小素也不反驳他，毕竟他跟死人有什么好较劲的。当任小素坐在车斗里，车辆引擎轰鸣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眼中的急震开始一点点后退。临走这一刻，任小素心中还有些不舍，这地方哪怕再脏再破，也是自己这些年的家呀。就在任小素感慨的时候，他忽然就听到旁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哇，任小素终于要走了。 以后我们就解放了。 任小素无语之下转头一看，赫然是李有钱和王大龙带着一群学堂学生在互相击掌庆祝呢。别人倒还没什么感觉，虽然任小素现在是集镇上唯一的一个医生，但走也就走了。但学生们不一样，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一定过得比现在好啊。这一刻他们已经忘掉了被任小素统治的恐惧。围观的人群中忽然冲出来一个中年汉子，那是李有钱他爹李发财。李发财拉着结实姑娘李有钱就往家走去。 哎呀，你他妈不要命了是吧？ 哎呀爹，你怕啥，任小素这都走了。 但是他还会回来呀。 万一他回不来了呢？不都说荒野上很危险吗？ 你懂个屁，这些人全都回不来，他也能回来。而且啊，以后不许盼着别人死，听到没？ 李有钱说任小素可能回不来，那潜台词就是指任小素会死在外面。其实集镇上的人对生死都麻木了，感觉死亡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这样一颗种子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未来这颗种子开花结果时，就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的果实了。越野车里的洛新宇等人也听到了这些欢呼声，他们摇下车窗回头看去，虽然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跟任小素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但总归明白是在庆祝任小素离开集镇。 这他们得是什么人缘才会有人庆祝他离开啊？去， 回来之后好好打听一下这个人，我想知道他在集镇上到底干了什么。 新宇，你打听他干嘛呀？ 就是集镇上一个小流氓而已，如果不是我们需要个向导，他能和我们这种人有交集？这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结果还不珍惜。 车上只有杨小锦始终一言不发，似乎在思考什么。学堂门口，小玉姐扶着栅栏看向集镇道路的尽头，她只能看到任小素和那些车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她转头回到学堂后院，把一条毛巾沾了点水，然后走进屋子里，给突然发烧后昏迷不醒的严六元擦了擦额头。张先生去王富贵杂货铺帮忙买退烧药了，小玉姐则守在严六元的身边照顾他。这时严六元皱起眉头，似乎在做什么不太好的梦。小玉姐温柔地抚平了严六元的额头，轻声说道， 放心吧六元，他一定会回来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前往径山的路不好走，大多都是土路。有时候任小素坐在车斗里面，还会看到地面偶尔会出现水泥道路，可那些道路早就不知道因为什么碎裂了，变得残破不堪。以前任小素听学堂张先生提起过，这些水泥路都是灾变时代以前留下的，如今不知过了多少年，路基已经坏掉，甚至绝大部分路面都被泥土掩埋。如今所有的壁垒相通的大路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只不过来往车辆相对多一点点，土路就会平一些。事实上壁垒之间往来的车辆也多不到哪儿去，任小素他们在集镇上一年里能看到有10次外部车辆来到113号壁垒，就算是比较多的了。荒野上并不荒凉，相反从集镇出发后只需要过了前面这几十公里，放眼望去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而且这些年植被的生长越发茂盛了。不过任小素觉得这应该也不是坏事吧，平时集镇上食物都匮乏，吃不了肉那就多吃点菜啊。他注意看过，就连张景林自己种的白菜都比以往高了一些。任小素还专门问过张景林是不是施肥了，结果张景林说没有。这是好事，说不定以后一颗土豆能够一家三口吃呢。刘步让任小素坐在皮卡后车斗里时，可能万万没想到任小素会干什么。车斗里放的都是他们从壁垒里带出来的食物和水，这玩意儿也没必要上锁呀，仅仅裹上了油布而已。任小素坐在车斗里好奇之下掀开油布看了一眼，就看到了饼干两个字，再掀开另一块油布又看到了瓶装水。因为颠簸的缘故，车在路上开得不快。要知道这乐队最害怕的事情其实不是遇到什么野兽，毕竟他们现在身边跟了12位私人部队的军人，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根本不用太过担心野兽这种问题。之前确实闹过狼群这种事情，但狼群早就躲远了，他们躲的那座山距离这边要有几百公里，根本不用担心他们会突然回来。按照避难壁垒的经验，他们回来这块区域活动最起码也得是休养生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这会儿车队最担心的事情是车子坏掉了怎么办。这些私人部队来的军人有一半是学习过修车的，但他们总不能带全套零件上路吧，行程慢点归慢点，总比走过去强。期间任小素非要下车方便一下，以至于整个车队都要停下来等他，这就让车队里的人对他更加不满了。不过任小素倒是无所谓，面对大家对他抱怨的目光跟没事人一样。车队继续行驶，到了中午当车队停下来的时候，刘步当先跳下车子，他开心地笑道， 哎呀，在壁垒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出来看看这辽阔的景色真是心情舒畅啊。 可不是嘛，老在壁垒里面也闷得慌。 事实上旅途一开始所有人都是这个尿性，有心情看风景，有心情谈天说笑，但过几天应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以前任小素出来打猎的时候，第一天他也觉得很惬意。 哎， 大家下车吃点东西啊，吃点东西咱们继续赶路，争取天黑之前能够过去云岭。那边咱们上次就去过了，有一块空地适合扎营。 越野车上的人们都有说有笑的下了车，几个私人部队的军人凑在一起抽烟，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表情。刘步招呼着工作人员一起往皮卡走去，他可使唤不动这些军人。这次出行请了12名私人部队的军人，可不是他和洛心宇面子大，而是他们乐队原本就是用来掩护这些私人部队执行任务的。这种情况下，别人可能认为他刘步和洛心宇的面子大，但他们自己要明白轻重。刘步一边朝皮卡走去，一边对身边乐队的工作人员说道， 等会儿把咱们带来的烟也给这些军爷散一散。 好的，给他们散多少？ 先拿出一条来吧，咱们不是带了10条吗？慢慢给，不急。这次有了新面孔，过几天大家都熟了，就好相处了。 就在此时，刘步来到皮卡后面，结果他一转头就震惊了。 我操，任小素你在干嘛？ 任小素看向刘步， 别一惊一乍的，我什么也没干呀。 吃的有点撑，没忍住。任小素站起来活动身体，顺便也拍了拍身上的饼干渣子。刘步扒着车斗往里面看去，当时就心痛了。 你是猪吗？怎么能这么能吃？一个人一生我就吃了5包饼干。 说实话，任小素也好久没吃的这么饱过了。最穷的日子里，他都紧着颜六元吃，日子富裕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他还没机会奢侈呢。而且这些人带的饼干可好吃了，有甜的也有咸的。要知道集镇上盐和糖可都是奢侈品，平时任小素他们吃的都是甘竹土豆之类的东西啊，哪能吃到这么有味的食物，车上能喝的水还这么多。 你看看你都把肚子吃成什么样了，你这得有4个月了吧，自己不会撑得难受吗？啊！ 这不是你让我坐到这车斗里来的吗？不过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难受了。 说着下车就往远处跑去。 你们吃饭吧，我去拉个屎。 等任小素跑远，只留下刘步他们在荒野的风中凌乱。 咱们还是让他坐到车里吧。 凭什么让他坐车里啊？他一个流民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坐在一起啊？啊！ 那工作人员气势立马弱了下来，不过他还是嘟囔了一句：“ 让他在皮卡车斗里再待2天，我们怕是熬不到112号壁垒了吧？” 刘步一听这话，他大概估算了一下任小素的饭量，然后感慨道：“ 确实熬不过去。”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让任小素坐进车里。然而等任小素回来的时候，一听让他坐车里，立马就不乐意了。 我不坐车里，我凭啥和你们坐一起？我是流民，你们放开我，让我和我的饼干在一起，你们还是不是人？ 最后还是大家齐心协力把他给塞进车里才算完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